志啦， 杂志啦，系 杂志。你细个睇咩杂志嘅？你有冇睇噶？ 嗱，我睇《龙虎豹》， 《龙虎豹》好睇，好睇，但系又好鬼贵。 楼市真系好啲，想知嘅话，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，城寨楼市好啲，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六零回顾，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，准时见啦。 Hey, 大家好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来到咗黄伟文一家之言今日最后嘅一个环节啦。遇到咗啊人生上困扰嘅时候，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掀一掀本论语。呢个系几千年嚟嘅中国人嘅习惯。我哋唔使一定要学啊，我哋教育局长咁吴克俭咁一个月睇三十本书，但系读通一两本就可以一生受用。二千五百年嚟，凡以中文文字作为思考嘅人，基本上几本书必然睇嘅，其中一本就叫《论语》。遇到困难，世界繁繁扰扰，香港前无去路，人心惶惶，香港撕裂，系啦。喺咁嘅情况之下，你翻一翻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有二十篇，第二篇就叫《为政篇》。咩叫为政？从事政治。从事政治即系咩意思？政治嘅领袖，政治嘅领袖有咩修养？系啦，佢会逐有二十段，三十六段应该系二十篇嘅《论语》。为政篇系第二篇，为政篇入边有三十六段，里边好奇怪地加插咗四段系讲孝嘅。政治领袖同孝有冇关系？系啦，呢个系中国一直以孝立国嘅中华文化传统嘅基础。你可以喺做学问修身嗰边摆孝，你喺后边摆孝，点解要无端端喺政治领袖要摆孝？因为中国传统嘅文化相信揾忠臣一定要喺孝子之门嚟揾。点解系咁样呢？最主要就系话孝系基于一个感恩。而天下间最大嘅恩惠必然来自父母。你对父母有孝，就是因为父母无条件对你嘅爱。无条件嘅爱同给予，我哋成日话好多年前同我朋友倾开偈，因为佢识好多即係所谓有钱老朋友，以识朋友多为名，成日标榜自己识边个识边个识边个。后来一日我问佢，喂，究竟有冇一个朋友如果喺你走投无路嘅时候卖咗自己层楼嚟救你嘅？我哋成日都希望有啲两胁插刀嘅朋友，佢諗咗好耐，佢答我，佢话冇㗎喎，唔会有呢啲朋友㗎喎。有个人如果得一层楼卖咗嚟救你命㗎，嗰得一个啫，嗰叫父母。佢话唔会有其他人㗎啦，兄弟姊妹都唔会。呢、这个必然㗎，你唔使问㗎，佢话唔使讨论㗎，呢、这个系必然嘅。父母得一层楼卖层楼俾救你囉。点解你系佢仔囉。就系咁咗嘛，佢话。因为父母对你嘅恩系最大，因此到孝嚟讲就系感恩。咁忠臣有乜关系呢？搵一个政治领袖，政治领袖必须要感恩。感咩恩啊？我作为政治领袖系咪，我读书叻呢，我参加议会咯，再跟住投票过程咯，层层走入去到权力核心咯，问鼎中原咯，或者我领兵咯，我揸住个兵横走江湖，中横南北，系咪，我咪问鼎中原咯。点解同孝有关？天下给咗你嘅权力，呢个系最大嘅恩惠。天下对你有恩，你就要还返个恩俾天下。呢、这个啊就系、是、感恩。作为政治领袖，你当天下好似父母一样咁，你就识得感恩。所以孝子对父母有感恩。而作为领袖，一个成功嘅领袖要对天下感恩。所以中国嘅哲学系咁样嚟嘅。所以佢喺呢个为政篇涉入咗几段，四段问孝嘅。佢将四段里面分咗四个唔同人嘅背景，讲出对孝顺嘅诠释。四个人问孔子都问一个字啫，问孝就系咁嘅啫。 孟二子问孝，第一段是这样的，那个是论语为政第五。孟二子问孝，大家都敢问孝五个字，每个人都是王伟民问孝，或者乜乜乜问孝，萧家怡问孝，他的论语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孔子就作为回答。孟二子是什么人？孟二子是一个权臣，当时鲁国即是孔子的家乡，鲁亦即是当时周公旦的封地，他说真真亲亲专专作为立国基础的哲学的地方。当时鲁君是当时分封的诸侯，而全国还有个周天子在这里，那个、就叫做东周。周天子衰微，所以诸侯崛起，大家自己割据，所以他分开，一个是天子，一个是诸侯。而孟二子即是孟孙，孟孙是什么？孟孙是大夫。但是当时权臣有三个大夫将鲁国分了，简单什么叫分了？即是他们的权力浪起了个诸侯，浪起了鲁君，鲁君没有实权，他就是权臣之一。什么叫权臣啊？曹操就是权臣咯。当时东汉汉末的时候，皇帝叫做汉献帝，但曹操是丞相，他挟天子令诸侯，这个就是权臣咯。某个角度来讲，诸葛亮在一个后蜀时期啊，刘备死了，他作为军师统领晒整个朝廷和军备，六出祁山，他都一个权臣，但是一个中一间的分别啫。权臣就是这种人啦。当时孟子就是一个权臣，一个权臣问孔子孝，孟二子问孝，就问孔子乜嘢系孝道呢？孔子答两个字，无为。啊，跟住呢？冇跟住。无为。无为系咩意思？无为咪好叫你唔好违逆囉，唔好违背囉。唔好违背乜嘢呢？我冇讲喎。唔好违背乜嘢呢？係啦，就係答咗两个字。对于一个权臣请一位有学问嘅啊当代嘅智者嚟到问你啊，有事请教先生，先生乜嘢叫孝啊？孟子啊，孔子答两个字，无为。係啦，就是、答两个字就算数。跟住孔子出嚟，佢个学生叫做范迟啊，揸车车佢走，呢、这个后生学生嚟嘅，坐前面揸住个马车，孔子后面坐咗喺度，因为一个权臣见完我咪走咯，喂个权臣唔会去你屋企问你咩叫孝嘅，你记住啊，等于香港依家都一样，有啲心 body 嘅所谓问你嘢嗰啲要嚟佢嗰度啦，去佢 office 啊，嚟佢屋企啊先问嘅，因为佢要表示自己唔系普通人啊嘛，系咪？能够去到你嗰度问你嘢，嗱嗰啲就好高嘅，嗰啲系问天下人嚟噶啦，好似啊三顾草庐噶嗰啲咁嘅咧，嗰啲唔系好平，即系唔不寻常嘅举动嚟嘅。嗱，孔子离开呢个孟孙屋企，佢个学生范迟驾车，孔子吟吟沉沉，喃喃自语。孟孙问孝于我，佢话头先嗰条友啊，嗰位权臣啊，孟孙向我问孝，我对曰无为，我答佢无为。咁当时学生前面听住，唔知你噏乜咧，咁系拧转面，何谓呀？或者系话老师啊，咁即系点啊？你咁鬼高深，答两粒字。孔子跟住就开始引申啦，佢话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点解呢个时候先讲？点解兜口兜口兜面对住呢个孟孙你唔讲？到个学生你自己喃喃自语，学生听唔明问你时候，你先引申。呢度带出一个字叫礼。咩叫礼啊？礼系叫规矩，礼系管治一个社会嘅，依家叫核心价值。又即系我哋嘅取向，最初系个礼，天择礼嘅礼卦。礼系乜嘢啊？鞋底，鞋底表示乜嘢啊？表示我哋走路，走路再引申系乜嘢啊？行事方式，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有佢嘅行事方式。佢只系想话俾佢嘅学生听，哦，其实生嘅时候你侍奉你嘅父母有一定嘅规矩，佢死咗你葬佢有一定嘅规矩。到清明重阳你拜佢有一定嘅规矩，系啦，切，好似啲人家常便话嚟啫，系嘛？即系叫你孝顺要有规矩咯。点解咁讲？对住一个权臣， 佢提出規矩呢個字，就是、因為個權神依家冇咗個規矩，唔係你呢、這個權神已經好年紀大，相信父母都可能唔喺度，無端端做咩講規矩？作為權神，你剽竊咗唔屬於你嘅權力，個規矩出咗問題。你對天下有規矩，佢想話俾你聽，唔係孟二子嘅父母佢應該點對佢，係話你作為執掌權力嘅政治領袖，你對你核下嘅民眾對天下係有個規矩喺度。咩規矩？無為，唔好為逆天下，唔好為逆天下人嘅追求。今日世界咁混亂，就因為政治領袖有為啊嘛，為於公眾利益，有私心啊嘛，有 hidden agenda 啊嘛。香港今日咁多問題，就係因為梁振英執政三年，太多我哋 hidden 嘅 agenda， 我要估埋你嘅動機啊嘛。無為，你唔可以違反香港嘅利益，唔可以違反香港人嘅期望。香港人交税成立一個政府，呢、這個政府是帮香港管理咗啊呢一个地方。麦理浩对香港呢边嘅中国人冇任何历史渊源同感情，但係佢无为。点解？因为佢临危受命 ,1967 年暴动之后，戴伦子当时嘅港督开始要离任，佢要嚟，佢带嚟一个要令香港安居乐业嘅锦囊，一个叫十年建屋计划，你一定有个家先。第二要个 ICAC,要推行社會公義，十年建屋計劃係安居 ，ICAC 係落業。你安居落業就冇亂嘅基礎，所以1967年暴動之後就進入咗香港嘅30年黃金30年，直至1997。中國歷史裏面係呢種咁嘅30年而冇任何變亂嘅日子好少，呢、這個就已經叫做盛世，一個安樂嘅日子。到97就另一个游戏又开始。是啦，佢答孟二子呢种執掌权力嘅权神，佢亦答两个字，孝顺，孝顺咪无为两个字囉。无为乜嘢呢？无为父母，父母讲咩我做乜嘢，唔系，系无为天下，呢个权力系针对天下。天下对你就犹如父母对你有无限嘅恩情，你用对父母嘅恩情对返天下，呢个亦執掌权力嘅人嘅责任。到孟二子个仔叫孟武伯又问孝喎，孟武伯问孝，跟住第二条啊，要连住嚟读嘅《论语》，唔可以咁单住单向单篇嚟读嘅。佢个仔又问孝，照计有个 model answer， 香港学生最想攞 model answer 系咪？有天书印好之后，咪边个问我俾嗰份嘢，你咪算咯。唔系，但系孟孔子唔系，孔子个个人问，跟你个背景我就答唔同嘅嘢。所以到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孟武伯是咩人？佢是孟二子嘅大仔。当时春秋叫做世家公子。咩叫公子？即係话你有承接你老豆权力同官位嘅传统，呢、这个封建传统。即係话你将来权力就喺你手上面㗎喇。你又再问孝，好奇咁我又答你。孝顺系点啊？你一个唔识人间疾苦嘅公子。你天生出嚟，你老豆就已经系权神，你坐喺度就已经做佢个全承接佢个职位。呢、这个时候你最紧要明白民间嘅疾苦，但系作为一个公子，点明白民间疾苦呢？如果我一出世就李嘉诚个仔，我就住喺呢个南区，我读嘅圣保罗男女，一早屋企安排我去史丹福攞学士，攞埋硕士翻嚟实习，嗰个叫长和系，一大堆太傅喺我身边，有马世民，有周连茂，有洪小莲。喂，我点知民间疾苦啫？我点讲到俾你听？原来政府屋邨有啲原来冇厕所噶，原来吓两家人隔分用一隔厕隔。喂，我唔知噶，我世界冇呢啲嘢。系啦，冇呢啲嘢嘅。所以孔子讲起孝嘅时候，同你讲：父母为其疾之忧，你要点啊？你要点对父母呢？好简单，你諗下你自己都系父母。当你有仔女有病嘅时候，你嗰种焦虑、忧伤、紧急、一头大汗，又唔知佢有咩病，成日话肚痛，又发烧，食完药4个钟头退烧，食药之后又烧，究竟点㗎？系啦，好紧张，食唔不知味，睡不安枕。呢种心态，你明白呢种心态，用呢种心态嚟对父母， 你要体会你对仔女嗰种急切，你就明白父母对你嘅恩惠。你明白呢种恩惠，就用呢种恩惠作为对父母嘅态度啊，咁就得噶啦。佢想讲嘅系咩意思？将来你都有啊，会执掌你父亲嘅权力，但我点能够管治你下边嘅民众呢？你管你下面民众的方法就好像管理你自己屋企一样，你当人人都是你的仔女。如果梁振英当全香港的学生都是你的仔女，咪过渡剑桥咯。是不是？如果林郑月娥当香港人都是个家人，我哋咪住英国咯。你问下香港嗰班问责局长的高官，啲仔女读咩地方嘅？考咩咩小学三年班 TSA 啫？考咩咩鬼嘢会考咩 DSE 啫，系嘛？点解读啲咩国民教育啫？见到国歌就国歌会喊，切！你啲仔剑桥唔使听国歌嘅，大佬系嘛？点解？因为你冇当咗佢哋系你嘅家人。佢嘅意思就话俾你听，你要问孝就最简单，你都系父母，你父母你个仔女病，你个心态就系当年你病，你个父母心态。你要好似父母了解儿女、关心儿女个心态，去接掌你老豆遗留嘅权力。两个你见到，一个已经揸紧权力嘅人，佢用无为，唔好违背天下。第二个将会有权力嘅世家公子，佢话俾你听，你要好似作为做父母咁，对子女嘅忧虑，而作为你将来行政嘅最嗰、那个目标。个准则，将天下人当做你嘅儿女，呢、这个就系叫做孝。无为作为个人就系孝子，作为天下就系大臣，就系、是、作为用孝道方式演绎权力嘅使用。好啦，呢两章过咗之后，跟住佢又两个学生又再问孝，到一位子由问孝，系啦，又系一个字啫，问孝。子由问孝之为普通人。孔子就答佢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喂，依家讲孝顺养啊，父母算噶咯噃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你养只狗，养只马，你都养佢噶啦。如果冇咗个内在个敬，不敬何以别乎？咁你养只狗，养只猫，同养你父母有乜分别啊？你咩人喂佢？狗猫你仲会清理大小便添啊？你啲父母未必你帮佢清理大小便噶。咁狗猫喺你屋企同父母有咩分别啊？孔子分别就话敬咯。如果你冇一个内在嘅敬，你养狗犬马同养父母冇分别噃。依家提出咗另一个问题出嚟啦。作为一个冇权力喺下边嘅人，一个普通嘅人，你点样去面对孝呢个字呢？就系话俾你听，唔系净系形式，养育父母唔系形式，系有一个抽象嘅内在，有一个敬喺度。呢个系内在嘅，但有内在唔够嘅。我哋讲德行，德系内在，行系具体行为，日可见之行也。系啦，呢、这个孔子喺乾卦文言提出咗一个标准，中国人嘅努力系将自己修成咗好嘅德行。德行系乜嘢啊？系一个好嘅理想，再化成行为。唔好讲到天下天花龙凤，中国人最大忌嘅地方系乜嘢？说话嘅巨人，行动嘅侏儒，边个行过都俾两个意见，叫你帮手又唔得闲，系啦，做永远都唔肯做，但系讲嘅时候就唔吝啬。我哋叫做做讲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有心无力，系嘛？呢个系香港嘅说法，古代嘅说法，吓、啊、就系话俾你听。你要成为德行，重要呢个德行系日可见之行也，系日日发生嘅，每日睇到。你唔好话等到唔知咩时代我先出手噶啦，啊到咩时候我就会点点点点点啊，唔使讲咁巴闭嘅。睇你每日起身刷牙洗面啊，执床啊，搭 lift 啊，去大堂啊，搭巴士啊，让座啊，有个老行阿伯行过啊，跟住喺公司里边啊，点对人啊，人哋点对你啊，人哋有吃亏嘅地方你又点啊？对于叻过你人你有咩态度啊？有冇成个柴仔咁样衰衰咁样啊？对于人哋唔及得你嘅啲，势力差过你嘅，读书少过你嗰啲，讲英文唔够你叻嗰啲，你会唔会嘴？秒秒睇人唔起啊，系啦，日可见之行也。呢度一样道理，孝顺唔系形式，系嘛？有啊，我有俾钱父母噶啦，每月俾五千啦，我已经。有时你养两只狗都唔止啦， 如果你马迷，如果你系马迷，你一定唔知输五千。咁唔系表示你已经孝顺咗父母、啊。所以孔子话：喂，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啊！你屋企养犬养马都一样系养嘅啫。咁你父母又系养，咁分别喺边啊？分别喺个敬里边。不敬何以别苦？但系敬系抽象，点化成具体呢？所以另一个学生叫子夏，跟住又即刻问咯、啊。子夏问后，佢又即刻兜翻答啦。色难，孔子话最难系咩啊？系态度啊！头先讲敬，敬系内心，发自于里边。色难系态度，态度系现于外边。孔子话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先生散啊，曾以为孝父。佢话有劳动嘅时候，你帮你父母扫地、洗碗；有好嘢嘅时候，喂阿妈食先啦，喂正嘢嚟噶，呢啲南龙虾，法国嚟嘅，唔系波士顿嗰只，波士顿今年大丰收，呢只又特别贵啲嘅，啲味唔同噶噃。海鲜阿叔话试下啦咁。佢话呢个好正常咋噃，粗劳你做咗，好嘢佢食先。最难嘅系态度，但态度呢家嘢真系难啦，系咪啊？对父母，头先讲系敬，后边系讲态度。嗱，四段孝你加埋，你见到两个事，两个世界。对于一个孝字。作为政治领袖执掌权力嘅孝系大孝，系天下嘅孝。你目前有权，你只能够讲一句无为，唔可以为逆天下。你将来有权，话俾你听，你好似对子女有病嘅时候，你自己嘅忧虑嘅心感，对你嘅人民，人民同你仔女一样，你能够用人民嘅态度对仔女，你就明白做父母点样对子女，明白父母点对子女。你今日就系父母官，你今日对天下就系你嘅子女。用呢种心态嚟对天下就冇问题。但对一般人系点，一般人话俾听唔系淨系养嘅形式，要有个敬。再跟住唔系淨系心里面敬摆心里面，要付诸于态度。态度就系咁重要啦。啊、如果唔系单系帮佢操劳俾好嘢佢食，算乜嘢孝呢？系啦，嗱，呢个就系孔子点解将《论语》的编辑，比如说没说孔子讲过这番说话，为什么《论语》的编辑将它收埋在这个啊孔子的《论语》里面为政篇的 chapter 里面。为政篇既然是讲及这个政治领袖的修养，即是说你要用孝的方式，没有孝这个方式你根本做不到个政治领袖。是啦，很多时候很难，难在于什么？孔子喺《易经》系院讲：辩吉凶者全乎辞。其实所有嘢好啊、坏啊、人嘅追求啊，全部都根据你嘅价值观。辞系咩？辞系词语，词语系乜嘢？系你一个人嘅价值。那个价值系点？点能够引申出嚟？啊，我哋依家成日都有啲嘉宾嚟我哋上课度啊，俾啲同学一齐练习下算命。上星期一有位女嘉宾嚟啊。咁你通常女嘉宾嚟到，你谂望个八字呢，其实十个都想问一样嘢嘅啫，就问几时有姻缘。係啦。咁呢位女命呢，佢日柱系戊午。戊系戊土，午系午火。今年月未年，佢问几时有姻缘。我哋一睇落去，咦，今年咪有囉。月系戊土嘅官。下面个未年即系羊年，同佢下面个午未合。第一，夫妻宫合咗，有姻缘嚟到；第二，有个男人喺你生命中出现。你再睇清楚啲，嗱，其实好简单嘅。通常问姻缘嘅人一定有缺，一个人问咩就缺乜嘢。穷嘅人问几时富裕，失业嘅人问几时翻工，冇姻缘嘅人问姻缘，因为个女命命无官煞，再跟住大运官煞迟嚟，咁即系话姻缘系难，即系命冇，大运冇，但系流年有、啊。冇一生一世嘅姻缘，都有小姻缘啦、啊。咁我哋话喂有噃，小姐今年就有咯噃。话今年就嚟完噶咯噃，一十一月几噶咯噃，嚟咗啦，嚟咗。但我唔知嘅，我话唔系，嚟咗噶，月五未合， 仲有性关系添嘅。你今年系咪有个男员出现系有性关系？佢话系啊，不过冇姻缘啦。咦，咁啊真系难搞啦。有个男人出现又冇又有性关系，不过冇姻缘，咁你点答佢咧？咁原来佢心目中追求姻缘未出现。只不过有啲飞来猛啊，盲头乌蝇啊，系咪啊？秋天最后蝴蝶啊，兜个转嗰啲嘢，不过系符合顺路车啊，你翻屋企嗰啲，喂嗰啲嚟啫。佢话喂咁就难搞啦。乜嘢系姻缘？现代人嘅期望姻缘系咩姻缘？咁喺术数嚟讲，有好多嘅啊诠释。我哋只能够追求嘅就系话有个姻缘出现，有个你期望嘅男缘出现。但你期望乜嘢是姻缘？我哋知道喺风水上面火就系桃花啦，但系问题乜嘢点着啲火呢？有一个叫三碧阳嘅木，有一个叫系四六阴嘅木。一般嘅风水师帮你布局嘅时候，话你喺办公室嘅桌上面或者床头摆一个花樽，斟咗啲水，插八支玫瑰，咁姻缘咪催旺咗你嘅桃花咯？点解系八支呢？因为河图数三同八都系木，三系阳木，八系阴木。点解坊间嘅风水师一定叫你摆八支呢？点解唔系三嘅阳，阳生阴嘅九子火呢？哦，原来一般嘅世俗人对爱情嘅阅读方式，佢哋希望系一啲咩嘅爱情？原来有一个特定嘅效果。喺文学作品、喺诗词歌赋嚟讲，原来情花和泪中嘅，佢希望个爱情罗密欧朱丽叶咁嘅，佢希望个爱情系好似梁山伯祝英台咁，佢希望沈山伯同云娘咁嘅。因此你唔系三碧，三碧系阳木，阳木生嘅火系点？三为震卦，震系咩？震为雷，一支柱嗰啲叫做三啦。生个火系点？个爱情砰砰声咁嚟，砰砰声咁明明响，看得到。嗰就叫做阳啦，阳就看得到，阴咪看唔到。看得到一坐低个姻缘嚟到就已经讲结婚，已经订酒席，去边度影婚纱相，双方家长饮茶，系咪？咦，佢唔系要呢啲喎，原来坊间要求个爱情可能就系阴木，所以风水师根据嘅经验之后就会用八支玫瑰，八系阴木，阴木生九子阴火，咁系乜嘢啊？阴木四六系顺卦，顺系乜嘢啊？顺为风，为入。入系咩意思啊？无孔不入，系进退，系不果，好似啲风咁嚟摇啊，两边咁瞓，无孔不入，阴木生阴火，喺暗地里面纵行，爱得前面，爱得辛苦，爱得欲离难离，见唔到你面，我生存唔到，对住你，我又唞气唔到，系啦，就系呢种爱情，同埋特别多波折。喂，你追求嘅系咁嘅爱情，所以变咗呢个先系叫爱情，点解啊？没有眼泪嘅都唔系真爱情，喂咁样期望，咁你追求悲剧作结嘅爱情，喂咁啊另一种爱情啦。所以变咗你话现代人讲，我想要爱情，乜嘢爱情先？系唔同预传嘅方式。咁你见到上星期一嗰位嘉宾有男缘有关系，佢都唔觉有桃花有姻缘，因为佢希望嘅姻缘唔系依家现时嗰啲咁嘅烂桃花，佢希望自己有个啊乔木可托。可能系咁样咯，不过嗱，呢个就系人世间嘅复杂同命理嘅局限。究竟你要嘅嘢系咪提供嘅嘢？变吉凶者全乎时，一切视乎你自己嘅价值观啫。好啦，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一再会，拜拜。 我系黄伟文，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，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。逢星期一2点到4点，黄伟文一家之言。